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47集，金饰。作为一个合格的狗吃，林业火自然对狗的问题很纠结。 这也是奇怪的地方之一，这条大狗据说是那位老夫人捡来养的，十分忠诚听话。 那不用问了，大狗最忠心了，对着王大狂叫，表示王大是凶手吗？ 虽然林业火的说法无理无据又很主观，但展昭等人都点头，连白玉堂都表示同意。 的确，狗是有灵性的，对着王大叫一定是有道理的。 可奇怪的是，那条大狗后来被王大收养了，而且每天王大都带着他去那老妇的宅子门口转悠，一转一下午，一人一狗似乎是想找到凶手。 啊！ 众人都皱眉，这的确很奇怪。 王大因为这件事情虽然险一起脱了，但是村里人都孤立他，觉得他有问题，到最后呀，他也神神叨叨的了，整天就惦记着抓凶手，洗清自己的嫌疑。 大狗肯跟他一起住，表示他不是凶手啊，那为什么一开始要对着他狂吠呢？ 那另外一位老妇呢？她被抢走了什么？ 这老妇人也好穷的，但是被抢走的是一对金色的凤镯，这么巧，和之前的金钗是一套的。但是金钗找到了，凤镯却没找到，只是听老夫的家人描述，知道有这么一对镯子不见了。 老财迷说，那一套金饰除了有两只凤镯、一枚凤钗之外，还有一只镶满了海珍珠的凤冠，一套百鸟朝凤的锦饰，镶了八宝的双凤腰带，金色掐丝的百花凤鸟裙摆，一个金子打造的凤头靴，一对金凤耳坠，以及一枚金镶玉的金凤扳指，据传说是当年杨贵妃的最爱，史料记载已经遗失。 凶手似乎是在搜集着一套金饰。 那只金色的凤冠。 众人正疑惑的时候，白玉堂忽然问了一句， 是不是上边有一只大凤，12只小凤，然后镶嵌101颗海珠，其中冠顶最大一颗有鸽子蛋那么大。 众人都一愣，瞧着白玉堂。 你见过？ 白玉堂似乎不知道该从何说起，倒是三爷徐庆凑了过来。 当年大哥大嫂成亲的时候，大嫂带的就是那个凤冠。 众人张大了嘴看着徐三爷，那意思真的假的？这时候韩章也过来了。 大哥十分疼爱大嫂，那只凤冠就是他从一个朋友处得知出售，就是当年杨贵妃带过的，看到之后就以高价买来送给大嫂了。 那个关关好贵吧？ 貌似是挺贵的，不过大哥向来是舍得给大嫂花钱的。 的确是很富贵尊荣的感觉。 众人默默地看了白玉堂一眼，陷空岛这么多人一起拜，竟然还富得流油。 那个金凤锦饰正当中有好大好大一颗鸽血红的红宝石，是吗？ 这时庞玉忽然举起手，众人嘴角抽了抽，看着庞玉，包大人一眯眼睛。 哦，莫非是在庞府？ 太师瞪大了眼睛瞧着自家儿子，庞玉赶忙摆手。 不是，是皇上送给我姐姐的。 那件锦饰在皇宫？ 啊，我朝还是比较节俭的，皇室很少打造新的金饰，大多都是前朝留下来的。然后大唐呢，喜欢雍容华贵的风格，其实我姐姐不是很喜欢，说太大了，戴着跟暴发户似的。她又不像杨贵妃那么的丰满，戴着呢空荡荡的感觉。 那个扳指我也见过，我那死鬼皇帝老子戴过，估计现在在赵祯那儿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庞玉见包大人摸着胡须看他，赶紧补充一句， 那个锦饰真的不是我爹的。 包大人点了点头， 太师刚松了口气，就听庞玉接着来了一句： 那条腰带才是我爹的。 太师一口茶喷了出来，包大人斜着眼睛看庞吉： 死螃蟹，你敢贪赃枉法，炸了你。 哎呀，我正正经经买的，不是贪的， 死也不行。 这时蓝狐狸适时的插嘴解救了太师： 那一对耳坠在云墨丫头手里，她之前买的，然后金钗衙门还给那老太的儿子之后，云墨又出了高价买过来的，一直收藏着，本来是打算给张未来媳妇儿做聘礼的。 说着几个姨都含笑瞧了白玉堂一眼，白玉堂微微一挑眉，似乎觉得不赖，展昭胳膊肘一撞他，斜着眼瞧他： 你还真是百无禁忌啊。 管他聘礼还是嫁妆，连人带钱照单全收， 贪心耗子。 于是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的只有那一对玉镯、一对金靴和一件金色裙摆了，是不是？ 嗯。 前朝宫廷职务落在皇亲国戚、商贾富户和贪官污吏手里，都情有可原。 包大人摸着胡须，一旁庞吉嘴角直抽： 贪官污吏去掉， 为什么还有两件在普通的农夫手中，而且还引来杀身之祸？ 庞玉晃了晃手里那本破破烂烂的龙图案卷，倒是松了口气，幸好魔宫的老头老太太们够八卦，家附近的案件查得那么清楚。话又说回来，老头老太太平时除了聊些家长里短之外还能干嘛？看来补齐这一本破书应该没难度。车队在入夜的时候到达了天星村，这村子别看规模不大，但是感觉很是富庶，来往的人也挺多的，除了四周围的农庄之外，正当中还有一个夜市。安云墨的宅子就在夜市旁边，十分的方便，宅子后边就是大片的农田，透着一股田园情趣，十分的惬意。众人下车，宅子里跑出了一群人来： 展大哥。 众人转脸一看，就见跑出来的是一群小孩，年龄各异，大的十几，小的就小四子那么点儿，各式各样的都有，穿着各色的小棉袄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总共十几个。这群小孩奔出来就围住了展昭，几个小孩细嘴扒舌的，展昭一个个摸头摸过去。白玉堂略微有些好奇，问一旁的红九娘： 这些孩子是？ 哦，魔宫第四代了，有的是第五代，大概是跑出来玩的。 说完，红九娘拽住一个胖乎乎的小丫头： 蛮丫头，怎么瘦了？ 那胖丫头扬起脸，抱住红九娘就蹭： 你们怎么来了？ 殷侯走上来问，一群小孩分成两波，还有一波去扑殷侯，嘴里喊的都是太爷爷，还有几个去扑天尊的，大概都认识了。天尊惊得躲在白玉堂身后，瞄着那群小孩摆袖子： 去，别闹别闹。 几个小孩抓着天尊袖子一摆要红包，天尊被拽得直跑。最有趣的是有几个拽着庞太师说财神也好胖，还有几个拽着包大人： 呀，灶王爷， 是钟馗吧？ 包大人无语望天，包夫人用力控制面部表情，忍住不要笑出来。之后院子里跑出来的孩子越来越多，一转眼围了三十来个。 怎么都在这儿呢？ 公主。 这时大门里边吴一霍走了出来： 孩子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 都跟着爹娘来魔宫吃年夜饭的，早晨带他们逛早市吃天星七宝，本来天黑前准备回去的，不过听说你们要来了就不肯走了，说呀要在这里等。 小四子和小梁子很快认识了好多新朋友，蓝狐狸黄月林他们几个和包夫人殷兰慈、陆雪儿等将众多小孩带到后边去照顾了，众人的车马才算安顿了下来。 走进院子，先入眼的就是满院子的腊梅花。腊梅树下，一张一张的石桌石凳旁边站了不少年轻男女，桌上有茶水茶点，看样子是坐了有一阵子了。不远处还有人搭了个戏台子在唱戏。那些年轻人早就站起来了，见众人进来，都给殷侯和展昭行礼。殷侯看到众人显然十分开心，展昭跟众人打过招呼之后给白玉堂介绍， 这些都是魔宫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，外面那些孩子爹娘平日都在天南海北生活，过年的时候会回魔宫来吃团圆饭的，很多人的亲戚都在魔宫。 不过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展昭也不一一介绍，等人将马车停在了大院外，就去后边安顿。一宅子大人孩子立刻热闹了起来，展昭知道白玉堂不喜欢太吵，就解释了一句， 魔宫过年是热闹些的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瞧着门口又被几个熊孩子逮到了的天尊，微微一笑， 挺好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